啊，这就是赤云道场吗？ 卢汉文说话的声音充分暴露了他的年龄。小孩，绝对是小孩，音调明显稚气未脱，比起高英杰、乔一帆，明显还要稚嫩许多。 是啊，这里就是赤云道场了。 操纵着蓝桥春雪的蓝河在一旁说着，对于卢汉文会如此感慨，他一点也不惊讶。这孩子说是才14岁，接触荣耀能有多久？赤云道场辉煌的年月，那都是神之领域刚刚出来的年代了，连蓝河都没赶上第一波。这孩子估计开始玩荣耀的时候，赤云道场早已经是过气的练级区了。没有人会在50级的时候就冲到神之领域来练级，当然，除了那个家伙。想到那位大神，蓝河不由得又转过视角，看看身边的这个和他同职业的刘云。这角色是这孩子自带的，而不是工会方面提供，而这孩子却又是战队那边打招呼塞来的，说是训练营出来的。蓝河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孩子恐怕是被蓝宇战队视为未来之星的人物，职业是剑客，难道是准备做黄少天夜雨生凡的接班人？可黄少天现在正是职业的巅峰期，这就忙活着给他找接班人，是不是太早了点儿？不过这孩子也确实还挺小，没准是准备多多培养几年呢。想想蓝宇也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并不会太急着征调训练营里有天赋的少年过早的进入职业队。 哇哦，真是壮观啊！每一间房屋上都挂有红云的标记呢。 卢汉文显然没有蓝河那么多的念头，迈入赤云道场之后，他的刘云就一溜烟跑了出去，像是来旅游似的到处乱看着。 哎，你慢点呢！ 蓝河叫着，也连忙带队追上，结果没出几步，就有小怪被惊动。赤云道场虽像个小镇，却不是什么主城，这里是价真价实的练级区，每一个 NPC 都是怀有敌意，会主动攻击玩家的。只不过这50多级的小怪，目前来看实在太弱，被队伍玩家随手就解决了。是不是引道怪？根本就不算什么麻烦事儿。但是就在此时，蓝河突然意识到，卢汉文的刘云这一路跑出去东张西望，却是一只小怪都没引到。是巧合还是？蓝河心里有了这样的念头，自然就去看刘云的举动。随即就见刘云突然一个极快的左右左的来回变向。而后却是没事人一样的继续朝前跑着。 这是。 蓝河将视角朝左右一看，果然，左右各有一只小怪在转悠着，而刘云刚才那个左右左的穿插变向，看起来大概是刚好从这两只小怪的仇恨范围夹缝中钻过去了。是的，大概。蓝河只能做出这样含糊的猜想了，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并不能完全清晰地算清楚这两只小怪的仇恨范围到底是到哪个位置。但是再接着看刘云，蓝河终于可以确定，卢汉文绝对是在有意回避着小怪仇恨的。避开小怪仇恨，这也不算什么难事。但问题是，像卢汉文在回避之余，行进还能如此之快，毫无疑问，他有着清晰的判断和精准的操作，这样可以让他的流云跑出最简洁的路线，就像刚才的来回变向一样。换是蓝河上去，如果想回避那两只小怪的仇恨，他可能要等一等，等两只小怪晃悠着相隔远一下，中间的仇恨空档再大一些。而卢汉文呢，他精准地判断出了仇恨空档，更准确操作，让刘云从这空档中钻过去了。这绝对已经是超越普通玩家的水平了。 只不过这么精准的操作用在躲这些小怪实在也有点太奢侈了。目前玩家的程度，这些小怪随手几下就可以击杀，其实大可以不要浪费精神去用这么多的微操。但是卢汉文呢？蓝河一眼望去，这孩子就像是精力用不完一样，依然用这种过分高端的手法在回避目前在神之领域已经算是赢弱一族的小怪。 这孩子有两下子啊。 蓝河忍不住已经和身边队友说起来了。 怎么？ 果然水平有差距，这玩家根本就没留意到这种事儿。来杀55级野兔 BOSS 又是临时凑起的人马，精英团的人都去65级的那边了。 你注意看就是了。 蓝河说。 我靠。 蓝河这刚说完，队里就不知多少人一同惊叫。蓝河转过视角，却没发现什么异常，连忙追问。 怎么了怎么了？好快的操作。 蓝河身边的人叫道。 谁啊？那小孩刚刚超快的就把一个小怪干掉了，是用了几个技能啊？ 这人自己在问自己。刚刚的卢汉文不知怎么跑得兴起，突然就找了个小怪随手干掉了，结果引得蓝西格队伍的玩家阵阵惊叫。蓝河当然知道，就这些人虽然不属精英团，但至少也是派来竞争野兔 BOSS 的，比起精英团的也差不到哪儿去，在神之领域也是绝对的领先水平。能让他们惊叫成这个样子，卢汉文刚刚的这手操作怕是快得有些害人吧。 好厉害。哎，下赛季会在蓝雨队里吗？他也是剑客呢，难道…… 各种乱七八糟的猜想都来了，却也让蓝河对这孩子更加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快点吧，一会儿打 BOSS 的时候看。 蓝河催促众人快行，他也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这一幕了。然后他们却始终没有追到卢汉文的流云，这家伙一路就像是在冲锋一样不知道休息的。蓝河看他移动出去的坐标倒也不是乱跑，是朝着情报给出的 BOSS 刷新出去的，只是很快七转八转的就不见人了。而后众人就在团队频道里看到流云发出的消息： 大家快来啊，我已经到了。 来了。 蓝河回了一句，众人又是连忙前进了一会儿，终于是看到那边赤云道场的大花园内，流云在那假山上来回蹦跳着。 这孩子真是闲不下来啊。 蓝河毕竟也是跟他一路过来的，多少有点领略到这卢汉文的风格了，是一刻都不得安顿的这种。 啊，你们来了，快点，在这里了，我看到他了。 看到这边蓝西格的大部队，刘云一边跳一边大叫着： 小心。 蓝河却在此时看到那假山堆下钻出半个身影，而后就见火光一闪，对着假山上正朝着蓝河他们又跳又喊的刘云就是一记冷枪。砰，枪声响动着，而后所有人就见从枪口飞出的子弹划射出一道轨迹，直飞向上空了。没打中，如此近距离的冷枪居然被流云给躲掉了。蓝河可不敢说这是自己提醒的功劳，他觉得自己喊出的声音枪已经响了，估摸着在卢汉文的耳中他的提醒声还没那枪声大。至于打字消息就更不用掉了，蓝河能有多快的手速啊？这一躲全靠是卢汉文自己的判断。子弹划过，刘云早已经飞在半空，对着那露出的半个身影一剑劈下，落凤斩。太多人都能扔出这个技能了，然而卢汉文此时用出的落凤斩却是在飞出的半空还有个180度的转身，这是仿了狂剑士逆向崩山机的操作手法。而此时用这么一个操作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角落落脚点更低，这一剑可以劈得更为彻底了。剑光一闪，流云沉下， 很快就和那身影一起被挡在了假山后。蓝河连忙招呼着众人赶紧过去，结果也就跑了十几秒，还没到跟前，刘云已经又是蹭蹭几下又跳回了假山顶，跳着朝众人吆喝： 快点来呀，我已经看到他了。 只是十几秒，虽然蓝河知道刘云的装备很不错，是工会给配的一身成装，但是十几秒就干掉了一个同级的对手，这不能单凭装备来说事儿，操作的手法必然也是很快很快的。 打到一把枪，谁要啊？ 眼看众人都到了跟前，刘云一挥手，却是丢弃了一把武器出来，自然是刚刚干掉的那个枪手身上爆出的。蓝河让他的蓝桥春雪走过去，随手点击拾取起来那枪，一看，一把70级的子午闪灵步枪。攻速慢是这枪的缺点，但却也是百人团出品的子午，就冲这枪，这人就不会是个太弱的家伙，结果被卢汉文十几秒的功夫就给干掉了。这孩子恐怕真的是个天才级别的人物啊。想想卢汉文才不过14岁，未来还有许多年可以成长，蓝河都情不自禁地为蓝鱼感到兴奋。 刚杀掉的人是哪个工会的？ 兴奋之余，蓝河也没忘了他们是来干嘛的。 鹤舞工会， 卢汉文答道。 不是吧？ 蓝河惊讶。叶修那边是哪些工会现在大家都知道，蓝河知道鹤舞是其中之一，现在鹤舞工会的人居然藏在这里。这么说来，他们那帮人竟然对这55级的野兔 BOSS 有意，难道他们没有那65级 BOSS 的情报吗？照蓝河所想，他们那个联盟军要仰仗叶秋的话，就没办法兵分两路，55级和65级当然应该选65级的去争取了，怎么这帮家伙偏偏要选55级的呢？ 是鹤舞工会啊，我没看错，怎么了？ 卢汉文听出蓝鱼口气中的惊讶后问道。 他们的话会有个很难缠的对手， 蓝河说。 是谁？ 卢汉文道。 叶秋。 啊，果然很难缠。 卢汉文顿时也惊叹出来。 哦，你也知道？ 是啊，队长还有皇上都说叶秋是最难缠的对手， 卢汉文说道。